4:06，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各路嘉宾了。我身边这一位是嘉宾维维。 大家好，我是维维。 哎，等一下啊，维维下回要把这个话筒 的 推子给推上去。对， 好的， 维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常都是扮演一个 DIY 小能手的，所以今天他出现呢通常都会给我们的辣妈酷爸们带来一些干货，纯干货，教你们做一些可以哄孩子开心的东西。 没错， 而在我们的嘉宾席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IBCLC 宋丹，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宋丹，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见面啦。 新发型很提气。 是呢，就是哺乳妈妈其实可以染头发也可以烫头发的，所以其实你可以要美起来哦。 真的吗？ 真的。 你知道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刚断奶，断了一个月了吗，我去染头发，然后我见人就说天哪，我已经有三年没有碰过我的头发了，就没有染也没有烫。所以这个东西一会儿可以跟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好呀 好 呀好呀好呀， 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浩神。 大家好，我是嘉宾浩神。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加入到辣妈酷爸队伍当中的一位新酷爸。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全景的镜头当中，在我们的标题下方可以看到抚触这个字眼。这个词对于很多的现在的年轻父母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太过陌生的一个概念了，但是你知道对于老一辈的家长，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来讲，他们会觉得什么叫抚触，按摩吗？ 对，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是 SPA。 包括我旁边的这位妹妹维维，她也没有听说过抚触。 对，没听说过的。 你小时候也没有接受过抚触。 那她和那个捏肌有什么关系？因为小时候父母会给你捏捏脊梁啊，想让你长长高啊，会有那个穴位会给你点一点。 所以一会儿我们就要把这些的疑问都通通抛给宋丹。 好呀， 让丹丹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那一代人为什么没有抚触这个概念。包括这个90后，这个97年生的妹妹她说的捏脊这个点穴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不好？ 好。 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魔力982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很快会有一大波的福利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体现，所以通过这两路呢都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说到的第一条资讯呢，关于幼儿园的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这个问题。丹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 老大现在是几岁？ 小学一年级， 已经过了幼儿园那个阶段了。 对， 你有没有经历过在老大上幼儿园的阶段当中，老师布置的手工作业，然后拿回家以后孩子根本不会完成，不会做就是不会啊，然后家长全家人熬夜帮他完成这个过程。 我身边有妈妈是这样的，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家老大的那个幼儿园呢，他们留作业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提，就是不允许家长帮忙。 因为你知道就是老师如果给出这样的前提的话，那 势必它的这个难度也会有所降低。 对， 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幼儿园老师布置的作业那是相当难的。 我听说过，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拿那个贝壳做画，做了一个晚上，然后到半夜一点钟发了个朋友圈说，我觉得我可以幼儿园毕业了。 我来跟你们说一个词儿，它叫 pinata， 你们听说过这个东西吗？ 没有， 没有，哎， 都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它都不是一个英语，它是一个意大利语还是一个西班牙语，不管了，反正是个外语。它翻译成中文叫皮纳他，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容器， 对， 用来在某些西方节日 trick or treat 的时候装糖果用的。 哦， 那这个罐子呢，他就希望是你纯手工打造的。 哦， 你不是说现成去找一个容器给它贴点画变成一个糖罐子，不是。你要自己空手打造出一个罐子。那怎么来做呢？这个选题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位同事，可能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也有听友或者是网友认识他哈， Mr. Q Q 先生，他的老大正好在上幼儿园。这个作业布置给他们家的孩子以后呢，这项作业他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熬了一整个通宵， 哇！ 最后完成了一个皮纳塔。我们来看看他给我发的一些照片的小细节哈。这是在做的过程当中，一个手提了一个气球， 对， 上面贴了很多报纸，还有吹风机在吹啊。一会儿来告诉你们怎么做啊。这个已经进入到美化阶段了，贴彩纸了。接下来这都是买的各路彩纸，最后呢呈现的效果就是一个小彩球。 哎， 到底怎么做呢？我们节目组专门深入的研究了一下这个做法。你们想学吗？ 想 学吗？ 太想了。 丹丹，你还有老二呢。 对 对对， 我一定要努力， 对不对？浩山就更别说了，对不对？ 对， 得提前学习起来。 对对对对，学习学习。 好，我们来交给我们的手工达人维维。 首先呢，这准备材料就是需要皱纹纸，然后一个气球，然后外加乳胶或者是有粘性的东西，然后其实这个三个东西就已经足够了。然后气球就是它的固定的容器，你需要把气球吹开，然后把报纸剪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然后用乳胶把它都裹在气球边上，裹四周全部都裹完了， 就裹严实了，把 裹严严实实的，要不然到时候你剪开气球就该瘪了，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就裹差不多裹3到4次就差不多了， 但是每一层都必须要吹到很干， 对， 发硬了， 一定要在外面晾干为止。 哦， 每一层呼一层就要晾干，所以才用吹风机嘛。 那这个是需要把气球先吹起来吗？ 对， 吹起来。 所以它不会爆吗？ 是这样的，它这个气球吹起来，它就等于是给这个容器支 了一 个架子，对， 哦， 然后把这气球的口啊给它系上，这不就固定住一个容器的形状了吗？ 哇！ 往上把报纸还不能是整个这么糊上去，最好 剪 成 条， 然后按照米字那种，完全给它 插针的那种 感 觉， 这样贴的比较严丝合缝一点。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每层都干透了再贴第二层，因为 Q 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就是心急没有干透，结果后来给气球剪孔的时候，咻，气球就瘪了，瘪了以后这个也就没固定住。 对， 哦，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最后那个气球还要再爆掉。 它不要爆掉，就是你把它固定住了以后不就硬了吗？ 啊， 等于四边都粘住 了，啊，就不需要那个 了， 是不是？ 它需要你把它那个系的口剪掉， 哦， 就成为了一个口， 哦， 气球被固定住了，它想缩也缩不进去了。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幼儿园孩子能做的事儿， 是不是？ 对对对， 是不是？是不是？ 连我这个两个孩子的妈妈，我都觉得问了半天我才明白。 是是，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要呼吁一下我们这个现在的各路幼儿园的老师哈，布置作业的时候吧，还是要从这个适龄儿童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的这个方面去考虑一下。 对， 要就要像丹丹家老大家这个幼儿园老师一样，布置这个作业就得是孩子自己完成，家长不许插手， 对 对吧？所以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也得这个难易程度还是需要考量一下的。好，这看来这个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说不定会有很多正在上幼儿园还在上幼儿园的父母们，可能会很感谢我们帮他们。 当然可能还会有收听的老师们。 老师，对， 金老师手下留情。 我们家孩子去报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会说，哎，你就是那在电台里面说我们坏话的人。好吧，继续来说第二条女生麻辣烫的资讯。最近呢，全球知名的英国儿童电视动画剧叫 Thomas and Friends， 考一考辣妈酷爸们， Thomas and Friends 中文翻译过来是什么？浩神， 你这是太小看我了，托马斯和朋友嘛。 那你知道他的 形象是朋友们啊？ 对， 因为就 Friends 是吧？ 对对对， 朋友们。 那他那个形象是什么样的， 啊， 你知道吗？就小朋友俗称这个形象叫什么？ 我不知道啊，叫什么呀？ 丹丹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托马斯知道吗？ 托马斯知道呀。 是什么？ 是一个小火车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那个 啊， 托马斯小火车。 哦哦哦。哦，我以为他们，你问我他是一个组合俗称什么呢？ 对对对，这个名，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对， 好嘞好嘞， 就是托马斯小火车，他这个动画剧的名字叫《托马斯和朋友嘉年华来了》。中文版音乐剧本周末会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剧场来上演。 哇， 哎，托马斯小火车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 嗯， 对，包括这个，就是我发现有一些成功的动漫的形象，它的设计的好不好，就在于。完全不懂事儿的孩子看到这个东西，他就会先天的生出一种对他的喜爱感， 嗯， 啊，包括大人也会很喜欢， 嗯， 比如说面包超人，比如说托马斯小火车这种， 对对对对对。 所以父母们如果家里面的孩子很喜欢的话，可以带他去周末的时候看一看这场中文版的音乐舞台剧，这是一些剧照和现场的情况，一定会非常的欢乐的一部剧。 对， 嗯，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各位的第二条女神麻辣烫的资讯。接下来第三条跟鞋子有关，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说学步鞋怎么来给孩子挑，那今天要讲到的是很多爱美的女孩子可能从小就会爱穿妈妈的鞋子走来走去。蕾蕾，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好像有过。 爱穿妈妈的高跟鞋，其实脚才只有妈妈那个鞋子的一半大、 啊、对， 他就想拖着他那个鞋子，觉得哎呀穿高跟鞋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专家指出了，过早穿高跟鞋会影响孩子足弓的正常发育，女孩一般到13岁骨骼才发育完全，在13岁之前最好不要穿高跟鞋。穿过吗？13岁之前 也就那一次，再也没穿过。 那临床当中常见的大脚骨这个大拇脚趾头会外翻，这样的情况是以女孩子居多的，其中不少的患者都是因为穿高跟鞋不当所导致的，尤其是你太小的时候、 嗯、 去穿高跟鞋就会导致这个大拇指外翻、 嗯、 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资讯环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好好来说一说抚触这件事儿。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勾线路，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抚触这个概念到底包含什么样的意义，包括跟我们以前的什么一些点穴位啊、捏脊啊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先请 IBCLC 丹丹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吧，先科普一下。 嗯，好的，大家好，我今天呢也带来一个娃娃哈。刚才在 进来的时候吓一跳， 刚才我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大家都冲哇， 你抱着孩子啊，真太敬业。 对对对，而且我当时抱着孩子的时候因为很赶，我把他举着走的， 对，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妈妈怎么这么随意，把他宝宝这样就抱过来了， 就是维多利亚在世。 对对对啊，我今天带了一个宝宝过来哈。那恰好呢今年在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也参加了一个这个国际婴幼儿按摩抚触讲师的培训、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好跟我们在 IPCLC 职业当中遇到的很多哺乳妈妈和宝宝有一些比较相连的话题，所以跟大家聊一聊。 嗯， 过去咱们所理解的就像维维说的这个捏鸡， 对 对不对、嗯、特别流行的做法是什么呀？顺着这个脊柱开始捏捏捏捏捏捏捏捏捏， 对 不对、 嗯、 这个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从保健和这样一个疾病预防的角度，传说中捏鸡又可以治疗消化不良、 嗯、 又可以让宝宝怎么怎么样身体舒适，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现在所要倡导的这个按摩抚触的理念并不是针对于疾病，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的宝宝生病了、 哦、 你才来预防我们的宝宝生病、 嗯、 才要给他做这个按摩，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 嗯，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按摩抚触跟你的宝宝有更多的互动。 嗯， 因为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呢，首先当我们的宝宝躺下来，假设这是躺下来，他可能会跟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眼神的接触，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感受到爸爸和妈妈对他很多的爱。 嗯， 所以我非常想先倡导大家，请你想象一下，每天我们可能仅仅有这样15到30分钟的机会跟宝宝有这样非常好的情感互动。 嗯，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抚触按摩都是由比如说保姆呀、 月嫂 阿姨呀、月嫂来去做、 嗯、 实际上我认识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月嫂，她就是拿着这个娃娃去了妈妈家里面，然后我们用娃娃给妈妈做示范，妈妈和爸爸自己给宝宝做按摩。 哎，我觉得这样的月嫂真的是、嗯就很有职业道德， 对的， 是业界良心， 对的， 因为有些月嫂她会显示说， 我也显得我很忙啊， 哎， 我必须什么事儿孩子的事儿我必须参与，你们不用不用，都我来都我来。其实一方面是说他可能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嗯， 但其实另外一方面他是阻碍了父母和自己孩子最直接的一个接触的过程。 对对对， 每天的十五分钟，嗯，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对的对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嗯，我们给宝宝进行的按摩和抚触并不是简单的摸摸头摸摸肩摸摸背， 嗯， 而是借由你跟他眼神的交流，身体的抚摸，你能够感觉到宝宝这个时候是开心的还是拒绝的， 嗯， 是舒服的还是不舒服的。借由这样不断的往复的过程，会让孩子感觉到是我的妈妈是我的爸爸在跟宝宝去做这个交流和互动， 嗯， 那么也是因为这个按摩和接触本身让爸爸妈妈跟孩子的感情更紧密，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传统的包括很多年前提到的这个叫做亲密的连接。 嗯， 对， 所以对于抚触这个概念咱们先暂且不要提说抚触是不是能够开发孩子的智力， 哎，对， 把它提高到这么高的一个 level， 嗯， 因为当时刚开始就是我们的父辈在听到抚触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们小时候也没有抚触，你不也挺聪明不也挺优秀的吗？然后那我当时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对呀，那会儿大家都没有抚触，所以要傻傻一窝，大家都傻在同一条起跑线。其实这个都是另说的一个话题，能不能开发智力或者怎么样都另说， 嗯， 但是最关键的是他的情感基调摆在这里。 对， 抚触是一个或者是强制的去要求你， 嗯， 去给父母和孩子每天有一个固定 的 时间， 对的对 的 对的对的，我所认识的一个老师，他在瑞典，在瑞典整个国家里面这个婴幼儿的抚触按摩的课程是新手爸妈的必修课， 嗯， 比如说像耗神儿，宝宝一旦出生了满月了，这个时候这个耗神和他的爱人就会被领到一个类似于课程券这样一个设置哈， 嗯， 然后他们就要到这个宝宝健康中心干嘛呢，由专门的抚触按摩老师教他们怎么样去给宝宝做按摩抚触， 嗯， 这是一项父母的必修课。 我觉得这 就跟咱们怀孕的时候上孕妇课是一样的， 对，确实是一项父母的必修课， 嗯， 所以今天关于抚触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提问。当然浩神儿，你正在处在这样一个要做抚触的阶段，咱们两个其实正好是一个两个案例，你现在是小宝宝的爸爸， 嗯， 对不对？ 对， 我是大宝宝的妈妈，因为我们家孩子已经会走了， 嗯，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愿意安静的躺着跟你做直接的眼神交流的那个小天使了，他现在已经进入到天使恶魔随时切换的过程当中了，所以面对这样活泼好动的大宝宝，咱们是不是就不能跟他做这样的情感交流了？ 嗯， 其实当然答案是否定的， 嗯嗯， 怎么来做，我们今天也需要丹丹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嗯 嗯，我觉得原因刚才提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过去我们认为的这个抚触和按摩就是宝宝躺在这儿，对吧， 嗯， 咱们大人被动的给他做这个按摩， 嗯， 实际上所谓的按摩跟抚触我刚才讲过了，它更重要的意义是传递妈妈爸爸跟孩子之间这种亲密的连接，即便是这个宝宝现在在站着，其实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 嗯， 我们以游戏的方式让宝宝在站着的时候就接受你的按摩了， 嗯， 也是非常开心的， 嗯， 像我们家老大现在6岁半了，我在我给弟弟做按摩的时候，哥哥就在旁边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到我呀， 他很期待， 他就很期待，对，他就要排队，然后他按摩的时候他会跟我要求 说，妈妈 说 你先去领个号 妈妈我要5分钟的 嗯，好， 我想问一下，就男士像我们手比较粗糙嘛，或者是有手茧， 嗯， 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适合给孩子做抚触吗？ 嗯，刚才浩神提到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就是我的皮肤没有妈妈那么细腻，对不 对， 所以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绝对不是把自己的手直接放在宝宝的身体上去按的，对吗？ 那可能就是划伤他， 哎， 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宝宝一定是不舒服，因为皮肤和皮肤之间的摩擦是会有疼痛感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实际上我们整个手上的这个就算是皮肤不太好， 嗯， 更多的集中于在这个大手掌的这个范围内，对吧， 嗯，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给宝宝按摩的这样一个主要的部位在哪呢？在前四个指节多一些， 指头， 所以只要我们给宝宝选择这个比较合适的按摩油，那么你 戒指很重要， 这个非常油润的戒指在身上的话，其实对宝宝来说就是很舒服的。 好， 哎，而且对于宝宝来讲，爸爸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 你也可以妈妈在抚触的时候你在旁边唱歌，然后唱那个加油歌啊数字歌啊字母歌什么的，对不对？哎，那正好讲到了这个实操的环节了，再说戒指很重要，那我们怎么去给宝宝挑选适合抚触的戒指呢？是一定要油呢，还是说什么戒指都可以？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自己老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徘徊过，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大6岁半嘛，6年多以前我还跟大家一样执着于各种海淘的品牌， 对， 好像各种国外的品牌感觉都很好，对不对？ 什么加州宝宝呀， 哎，对对对，什么加州宝宝呀，小蜜蜂啊，或者类似很多的按摩油，对吧？ 对， 它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香气，但是实际上希望大家能了解什么呢，就是咱们在给宝宝做按摩的时候植物油才是最好的。 植物油是不是就是那种 橄榄油？ 对，橄榄油啊，葡萄籽 油 啊。 但是相对来讲呢，我们会比较强调让宝宝按摩的时候尽量使用品质比较高的纯天然的。那这样的话呢， 可食用的橄榄油可以吗？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冷榨的有机橄榄油就特别好， 啊， 对，或者说咱们平常有的时候那个护肤用的一些什么可可油啊，就杏仁油啊，这样的其实都是可以的。 甜杏仁油就是只要是单方的纯植物的，不要有刺激性 的。对 的 对的，而且它是纯植物油而不是精油 啊。对，精油小孩子是不可以用， 对的对的， 孕妇也 不可以用的。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宝宝给按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是可以食用的植物油，那么相对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都是能吸收的，对吧？ 对， 这样子对于它的皮肤来说也是完全能吸收的。 所以又给辣妈酷爸们指一条明道，不要像我，其实也经历这个阶段了我今天拿了两个油是我到现在还在给孩子用的，但是从它的用量就可以见到说14个月下来才用了这么一点儿， 对的对的， 这款品牌我就不说了，大家能看到，是很知名的一个法国品牌。我当时在月子会所拿去给我的护士的时候，护士闻了一下这个味儿，说拿走，这个不能给孩子用。 对， 你们可以传阅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其实是有 呛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就香味很扑鼻。 对， 但它那个也不是化学香味，其实它是精油的味道。 对，它其实，从这个味道上大概就能闻得出来，它其实就是从那个精油当中加入了一些物质。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比较建议宝宝用这种安全的食用的植物油，也是因为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可以吃的就是安全的、舒服的。 对， 所以其实咱们没有必要。对， 我想今天晚 上 回去就试一下。 特别昂贵的，咱们就是挑家里面那个冷榨的橄榄油，或者是比较高端的这种有机的葵花籽油，都是可以的。 所以也教给大家，你如果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下的话，也可以通过气味或者说你自己在自己的手臂上面试一下这样的方式来辨别。像这款油，因为它纯英文，你如果英文不太好可能也看不太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复方精油。 对 对，很多种精油融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把它做来做什么用呢，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些舒缓的成分在，我会给它放在洗澡水里面滴一滴到两滴，所以用起来就很缓慢，但不作为抚触的戒指油。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这款也是宝宝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牌，也是法国的好像是。这款好像很多人是拿来直接当戒指来用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咱们是用这种矿物质油的话呢，相对来讲 这属于矿物质油了。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只要是矿物质油，基本上我们在宝宝的皮肤上使用之后，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你还要去清洗，不然的话它很难吸收。 明白。 对，但是如果咱们用这种橄榄油啊，或者葵花籽油呀，或者说咱们用这个杏仁油啊，相对来讲呢，对于宝宝来说，你帮他擦拭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摸，它就被身体吸收了。因为已经能被肠道吸收，它绝对会被皮肤吸收 啊。这个真的太重要了。所以提示各位辣妈酷爸们在选择戒指的时候也很重要。 对，尤其咱们北京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干燥，其实我们每天在宝宝按摩的时候给他涂一些这个橄榄油，你会发现一天一天过去了之后宝宝的皮肤真的就好了， 可以掐出手来。 对 那这样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要暂时告一段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聊抚触，关于这个话题有任何想说的，像 A 一生有你真好这样的朋友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七点的样子。 解忧，唯有辣妈正传。解忧唯有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各路的直播平台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各位还可以继续再通过新浪微博，我们看到活力982这个账号上，山兰一啊、上神啊、咪咪酱子啊，都进入到了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辅助我们刚刚讲了戒指很重要，包括也讲到了其实这个情感基调是最主要的。然后在实操环节当中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什么时间去给孩子去进行这样的一段交流会比较合适呢？ 对，那我想先问一下浩婶儿，你们家一般都在什么时候给宝宝做按摩？ 就是晚上洗完澡以后嘛。 洗完澡之后？ 对。 那洗完澡之后宝宝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一般在做辅助的过程中他是非常乖的，这个时候能感觉到他真的是在享受， 很享受。 对，很享受。尤其是他最喜欢的动作实际上是背部的那种所谓的这个 捏肌 啊，捏肌的、啊、然后呢，然后各种这个当然我也学了一些啊，比如说是这样，哎，手这样去抚摸，连续抚摸，然后转圈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尤其是他趴着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表情是让我感觉到就是那种他非常舒服，但是他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舒服，他又想探究这个世界为什么会造成这么舒服的情况，这么一种感觉啊，瞪个大眼睛一直在看，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是最贴心的一个时候， 对吧？是不是？我看浩蛇真的是非常生动的形容了宝宝的感受哈，就是仿佛宝宝 一看是亲力亲为了， 对，就真的是像维维讲的，就像做 SPA 一样。其实我们每天给宝宝做这个辅助按摩，就是对他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 SPA。那为什么浩蛇家的宝宝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呢？首先，大部分的家长都会选择在宝宝洗完澡之后做， 对， 因为宝宝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比较放松。那我们从按摩的角度来讲，就是比较建议大家抓什么样的状态呢？吃饱了，不太饿，又醒着，不是特别活跃的状态。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它比较安静。我们从这个正常的宝宝的状态来讲呢，叫做安静警觉。就他会躺在这里，可能也会动，但这个动仅限于眼神在动，他不会身体很狂躁。一般情况下这个时机就比较适合做按摩。而比如说像现在袁一家的这个宝宝，他一岁多了，你说宝贝躺下，妈妈给你做按摩，他这个时候噔噔噔 连滚带爬给你， 这个时机对他来讲就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在宝宝洗完澡之后，前提是他这个状态下很饱，然后也很舒服，并且他并没有任何的哭闹或者是非常明显的活动， 不烦躁。这个 哎，对，在这个阶段呢，咱们就可以给他做按摩。 所以必须得是孩子觉得我现在可以接受你的抚触了， 对， 你才来。 对，因为我也遇到过好多家长，他们会这样， 我每一次都带他洗完澡之后给他做按摩，可是为什么他不喜欢？他洗完澡之后狂躁的不行，一定要吃一顿奶他才能安静。 不是他不喜欢，只是你没有找准机会而已。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大家在给宝宝做按摩的时候，一般比较容易平躺的宝宝，咱们就是找他躺在这里比较安静比较舒服，又不太饿，又能够跟你有一个眼神互动这个状态，他就是在告诉你我准备好了。 嗯， 对啊、嗯，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哈，我觉得好多家长都没有在意，就是我们在给宝宝做按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他同意了吗？ 就是您开心得是前提， 问题是我们怎么征得他的同意呢？ 还得问、您老同意吗？ 对，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比较建议家长，就是当我们要准备给宝宝做抚触按摩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专门的动作告诉他我们要开始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用一点点植物油搓热之后呢，你把你的手就摆在宝宝的眼睛周围，然后摆在宝宝的眼睛周围的时候呢，我们用充满爱的眼神跟宝宝去交流，交流的时候询问他说，宝贝我可以给你做按摩吗、然后你就看你的宝宝的眼神，如果他此刻 或者不想理你 对吧，像这种动作就很明显的告诉你说我不要， 我是抗拒的， 对不对、那我相信浩石每天看到宝宝这么美的去享受这个按摩，当他们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也许没有经过这个询问、但宝宝已经躺好了，那个意思就是快来就来给我做按摩，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加入这样一种仪式感，是因为我们希望宝宝能够知道每一次对他身体的触摸和按摩都是经过他的同意的、那对他来讲，可能此时此刻当你把手摆在这的时候，你会发现像我们家第二个宝贝现在一岁了，我把手摆在这的时候，他就会抖一下，对， 他会自己脱衣服 迎接，他就会抖一下，因为他知道我妈妈要给我做按摩了、所以他也会很期待这样一个动作。 哇，所以你家的二宝现在一岁还会走路了吗？ 会了一点点， 已经会 走大概几步， 所以他会配合你躺下。 对我们家二宝来讲，就比你们家稍微小一点点， 对不对？像这种状态，对我们妈妈来讲就比较需要抓。 对对对对， 早上刚刚醒过来是我们家的比较合适的点 啊、 刚刚醒过来 孩子不一样， 对的，还懒懒的躺在那里也不太动，这个时候你去帮他做按摩的时候，他就很懒懒的做这个享受，对，所以确实是相对来说小宝宝比较容易找时机。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家长会选择洗完澡以后，第一洗完澡以后放松、其次是洗完澡本来要抹东西， 对， 是抹东西加抚触是二合一的一个动作， 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家长会认为说，包括我自己也之前认为说抚触就是这个时候，不然还有什么时候，那现在看来就是洗完澡抹东西是抹东西， 对， 抚触是另外一回事。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在给宝宝做这个抚触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他的感受，如果说他大概三五分钟他就很烦躁了，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抚触，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我们比较建议越大的宝宝你越去观察、可能相对来讲，比如说早上起床，中午睡醒之后、或者说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洗澡之后，这些时机也许都是他合适的时机、所以你的宝宝会告诉你他大概会有这十几分钟的安静的时间等着你去做这个按摩、那对他来讲就是比较不错的、 丹丹老师，我有个疑问啊，可以隔着衣服做抚触吗？ 也有一些家长 摩擦了呀， 对，也有一些家长去问这样一个问题哈。那首先来说，还是回到我们最前面，按摩是为了什么呀？不是一个亲密的链接，对不对？如果我们就隔着衣服，就好像浩神今天怎么样啊？ 隔靴挠痒， 对不对？感觉我们俩的交情好像没有那么深， 对 对吧？那如果我们把宝宝的衣服褪去，只要它的温度是合适的，一方面你的油可以滋润它的皮肤，对这个季节来说可以起到这个缓解干燥的目的，对吧？另外一方面，通过手和手皮肤的接触，真的会刺激到它的神经元，所以所谓的抚触按摩对宝宝的大脑有益，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手跟手的皮肤接触，促进了他皮肤的神经元，眼神跟眼神的接触促进他大脑的神经元刺激，所以实际上借由身体的直接接触，借由语言的交流，借由眼神的交流，这个时候宝宝的大脑会很快的被刺激到，所以我才说这么重要的机会，一天就十五分钟，一定要爸爸妈妈自己做， 对，一定要亲手去完成这个动作， 然后再放着音乐，这样的话就是视觉、听觉、触觉同时在刺激他， 你可以放音乐， 对， 因为 上道了 的时候我 自己唱，哎有没有一些抚触的儿歌什么的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候唱的？ 有啊有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唱的那个fing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比如说我们假设哈，现在就在给宝宝按摩手指的时候是 Father finger， Father finger， Where are you？ Here I am， Here I am。 How do you do？ 他真能知道 Father Finger 是你正在触碰的他那个。 他其实唱就好啊。 对，他其实不了解，但是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是，小宝宝他往往在你去唱歌的时候，他会表示很安静。 对、 嗯。然后那个大宝宝，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宝宝11个月，我在这边唱，在那边鼓掌。然后一些比较，比如说6、7个月、7、8个月的宝宝，或者说比如说像袁一佳1岁多的宝宝，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唱歌，他会被你吸引住。 吸引住。 对，然后。 而且浩哲，我跟你说，你现在正是一个跟孩子建立一个密码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比如你和你的妻子经常给你的孩子在愉快的情况下唱的某一首歌、 嗯、 之后会成为你们之间的一个秘密的连接、 嗯、 他哭闹的时候你一旦唱那首歌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嗯、非常神奇。 嗯， 真的， 我们家宝宝现在他对一首歌的感触比较深。 你是我的小孩小苹果。全世界孩子 上了那期节目之后不会再让他听这个歌。是这个萨克斯吹的回家、 哦、 就是那个旋律，然后还有就是班德瑞的轻音乐。 我的妈，那这个很难模仿哎，这个 没 法 模仿、 哎、 所以我每天都是就是用音箱就给他放嘛，然后 就这种轻音乐我是觉得说对任何一个宝宝都是好使的、 嗯、 但是我是建议你们建立一个就是属于你们的儿歌的密码。对，就由父母 自己嗨 亲口唱出来。 对，因为你想万一要是我们今天带宝宝出门了， 音响没电 了，手在手，对不 对 这个时候儿歌就要唱起来， 你就措手，你就手足无措了。 嗯，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回去好好的看一看，你可以给他试一下妮史沃的。 好，我们去试一试。我刚才会不会身体跟着我律动起来？ 这首歌也真的是很神奇，就是不管听没听过《弟子自清》嗯，很多孩子都会跟着一起舞蹈起来。 对， 好了，关于音乐的方面，我们之前也做过专门的节目哈。今天是专门来聊一聊父母跟孩子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肌肤的接触去建立一种联系、 嗯、 去传达 你对他的一些爱意。维维，你作为一个90后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其实没什么了，因为我记得您说都是家长去问孩子要不要触摸，我都是主动找我爸去摸，我说你快点来给我按摩按摩呀，我好难受，我是这种。 就是长大了以后跟爸爸撒娇是吗？ 对，其实6岁的时候吧，上小学之前都是、嗯、我都是主动派的那一类的，因为我知道很舒服、 嗯、啊，就是捏脊那个操是吗？ 对、 嗯、 那时候 很多小孩子如果被捏习惯了的话还是很爱的。 对对对， 所以咱们现在的抚触的操里面会有这个动作吗？ 嗯，我们现在的这个抚触按摩里面其实没有捏脊的动作、 哦、 因为咱们正常的捏脊是属于从那个脊柱下方逐渐向上嘛， 对 不对？ 对、啊、 对、 啊、 但是我想作为家长其实你不必拘泥于哪一套， 嗯， 你可能在百度上在各个网络上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种按摩的方法。 是， 实际上按摩方法对于宝宝的这样一个作用远远没有他后面的由爸妈去操作或者在操作过程当中你跟宝宝去交流观察他的需求、 嗯、 远远没有这个重要、 嗯、 然后我觉得维维刚才也提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大孩子有一些孩子就像你一样非常主动的跟爸爸妈妈去提这个要求，而有一些时候如果你跟我一样老大已经大了躺在这里的时候想哎呀我的宝宝已经过了那个躺着按摩的阶段了， 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再比如说你觉得他情绪不好，你觉得他身体不舒服、 嗯、 你觉得他此时此刻需要一个抚慰的时候主动给宝宝做一个按摩， 嗯， 那这个按摩我们就比较倾向于让宝宝比如说坐着或者是站着、 嗯、 可以以歌谣的方式去进行、 嗯、 比如说像维维就喜欢捏鸡对不对、 嗯、 我跟我们家老大捏鸡的方式叫做小火车 啊，有一个暗号， 对、嗯、我就跟他说小火车就要开， 哇， 往哪里开呀，他就会说往姥姥家开， 嗯， 开到了回来了，小火车又要开还往哪里开呀、 啊哎、我很想做你的孩子丹丹。我觉得有你这样一个妈妈真的太有趣了， 快到我的家里来， 就是托马斯嘛。 对，这只是第一种、嗯、或者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宝宝现在在这里坐着对不对、 嗯、 那我们有的时候去给他抚摸你会觉得哎呀他觉得好别扭是吧，我们就可以模拟一些类似于比如说像天气预报啊，暖暖的太阳照在我们的背上， 嗯， 好舒服呀，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 哇，就一边讲故事、啊、去描述，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加入很多很多小故事，有只小猫发现了哎阳光好足啊，它就爬到了你的肩膀上， 哇， 它就跳走了， 哇塞， 对，或者说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小动物，它在你的背上敲啊敲啊敲啊敲，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所有的绘本都融到按摩里面去。 哦，真的是， 你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天黑啦， 哎，月亮婆婆爬上了枝头， 哇， 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大家要对宝宝做的事情不是按摩的动作， 嗯， 我们见到好多爸妈非常非常认真的边看视频，第一个动作 就不能生怕错了一小步， 第二个动作， 嗯， 第三个动作， 对， 我们好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但其实按摩本身是给你和你的宝宝都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嗯，我相信维维他自己在六岁的时候还能要求他的爸爸给他做按摩，一定不是因为爸爸的手法是从哪里学来的， 对， 是那个感觉， 对，我爸都是随便胡噜胡噜，就是 经 不顺那种感觉，那都会觉得很舒服的。 对对， 如果你要手法，可能可以出门左拐找那什么盲人按摩或者是 SPA 店之类的，但是这种情感的交流是独一家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抚触是给宝宝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宋丹今天也在直播间为我们这些你看辣妈酷爸， 嗯， 还有以后的辣妈，对不对， 嗯，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抚触可以有这么多种方式， 嗯，对的，哦，对的，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拘泥和形式啊， 对， 都没有， 对对，嗯，对，是的，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感情的一个链接的形式， 嗯 嗯，谢谢丹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详细的聊这个抚触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呢，节目还没有结束，大家稍安勿躁，因为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环节秘密花语，我们也邀请宋丹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享受到一位来自法国的妈妈。今天晚上即将要在 CBD 的一家餐厅里面来烹饪一顿法式晚餐， 哇！ 所以现在正在一个前期的准备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我们女神百分百前方的记者珊珊，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此时此刻我们的前方记者珊珊正在地处 CBD 的一家法式餐厅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把镜头给到珊珊。Hello 珊珊你好，来点开那个开关，哦，对，稍等稍等珊珊。好 好的，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基本是在店里面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们的环境。好，我就在这儿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我？ 珊珊，珊珊，能听到吗？ 啊，在。 好， 可以，我可以。 好，一会儿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要把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这样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可以听得更加清楚一些。好， 好，现在没问题哈。 嗯， 好，我们在前面。好，圆圆，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珊，我们现在呢是在国贸三期吧，应该是七层的福楼餐厅。福楼呢，在有很多的这个年轻小资的朋友都特别熟悉，因为这里有特别好吃的法餐。但是我今天来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活动在这里举办，因为是会邀请定期的一些来自法国的妈妈级的厨师参与到我们这个厨房的美味佳肴制作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也特意请到了很多的重量级的嘉宾参与到我们的连线当中。好，我们来到一个我们发现最好的一个位置。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发现这个环境首先特别的美，因为呢特别高地势，而且呢大大的玻璃窗，景色也特别的漂亮，所以在这儿用餐特别开心，所以我是特别激动的。然后另外我们请到了特别著名的一位妈妈级的厨师长，还有我们的经理 René。 I'm Jeanne. Nice to meet you. 对，这个得给你一半。Yeah. 来 ，So I'm Jeanne. I'm working for Flo Group Flo as 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 manager. Welcome. 这是我们特别的一个嘉宾，大家可以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的美女。因为呢，即将她将给我们介绍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美味佳肴的，就是妈妈厨师。This is our mama chef. Yes. Welcome. Please say hi for us.Please say hi for now. This is our listener. Bonjour, mais maman Joseph. Voilà. Là, je suis venue pour faire la cuisine de chez nous avec beaucoup d'amour. La cuisine que je fais à ma petite famille au quotidien. Et j'espère qu'elle vous plaira. Qu'elle vous fera plaisir. So Josette say like welcome in SD, and she's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an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her because we talk a lot, and they love to cook for family. 我们强烈要求珊珊给我们找一个翻译，因为全程法语真的是听不懂。 你终于发现我的重要性了吧？其实那个，我们能不能有请我们的那个佳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刚才两位用这个法语和英语分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晚上的菜色，所以现在中文的部分来了，大家不用担心啊。来，佳熙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就是弗罗比斯罗这里，哎，我是佳熙。然后今天的话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在这个国贸三期，然后我们的这个七层弗罗比斯罗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蹦妈咪 Joseph， 然后对，就是他啦。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有这个特别的活动，是因为我们餐厅呢本身也是主打就是法式家常菜，希望能给大家带去一些就是非常家常。在家庭里面体验到这种菜肴，所以我们会专门请到说像这个蹦妈咪 Joseph 这样能给大家在这里做一些真正的法式家庭里面他们自己吃的一些菜肴。然后 Joseph 他是非常他每次做菜呢都是用他的心去，是有很多很多的爱在他的菜里面，给他的家跟他的爱人，所以说他也很希望说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份爱意。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就是八号今天开始一直到十号来到我们这个毕苏俄餐厅来体验跟品尝一下就是 Joseph 满怀爱意的菜肴。谢谢大家。 我想知道一下今天晚上那个菜是不是准备差不多了，有没有能让我们看看的，哪怕吃不上能看看的吗？ 行，我去跟厨房那边就是 速速的。 珊珊，这样子你在前方很辛苦，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准备的情况，但是你也并不一定能够吃到。对，这样 这 么吃啊？对，你可以这样。我们也来预告一下，在今天稍后6:30的时候，各位如果继续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关注到我的微博账号袁一 Ruby 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情况的直播。所以我们也感谢珊珊此时此刻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最新鲜的这个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正好是饭点，现在是差9分钟，快5点，我们现场的嘉宾都已经听得很馋了。然后环境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大大的落地窗户，可以看到 CBD 的全貌。谢谢珊珊，谢谢你，我们稍后会再跟你连线，好吗？嗯，拜拜。 好，谢谢。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现在口水已经咽了好几筐了，所以说一说你们的晚餐的安排吧。 你有没有脱水啊？现在？ 没有，口水是往肚子里咽的，不是往外面吐的。怎么样？晚餐怎么安排？ 要不然一会儿咱们就去国贸吧。 好吧，走吧，一起。6:30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的账号，来观看到我们在现场的一些直播的状况。好吧，那就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辅助的话题，如果你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也欢迎各位在事后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搜索我们的账号，来反复的看回看。您这是一期纯干货的内容，关于辅助，你可以做的更多和更好。谢谢丹丹，也谢谢浩神儿，谢谢维维。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明天见，拜拜。 Your booty. Bye.